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33集，龙申的誓言。 龙申见冬至站在那里，脸色变幻不定，有点奇怪。 怎么？ 师父，我是不是很快就要多一位师娘了？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？ 冬至指指桌上那堆东西。 李小姐啊，不是吗？ 我没收，她放下就走了。 所以，这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的意思。师父，那以后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，就算我不会做，我也会给你买，何必拿外人的东西啊？我记得你原本也不喜欢收礼的。 本来想让你歇两天再交新东西，你这么生龙活虎，是想提前学了？ 能学新东西啊？我没事了，现在学也行。 带着吧，不比上次那个好，但也同样有安神定魂的效果。 龙申从抽屉里摸出了一个护身符，上次那个安神的护身符，冬至在银川地下早就让水给泡坏了。他接过来，心里挺美的，又大着胆子趁机要了一个保证。 师父，我暂时不会有师娘，对吧？ 他只是想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把师父变成男朋友。奈何龙申不解风情，非是不肯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，反而道， 你知道一周后你要被分到哪里去吗？ 不是留在总局吗？ 今年所有人都要去分局，没有人能留在总局，起码要等一年考察期过了再看情况。 分局事多，有时候未必多严重，但琐琐碎碎，公检法部门遇到的悬案奇案，无法用科学解释的，通通会被塞到分局去。要是很严重的大案，像长白山和银川这种，自然由总局出马。 在分局待上一段时间，对你以后有好处。你现在需要实践和经验。 这个道理我也懂，但是，那岂不是要跟你分开很长的时间啊？ 雏鹰翅膀硬了，迟早要放飞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 冬至老老实实摇头，他明白龙申的用意，包括龙申在内的领导们。希望他们出去独当一面，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而不是每次都有人在前面带着，跟着别人走永远成不了大事，只有自己去摸索才能成为带路者。只会画画的冬至原本心无大志，但现在为了龙申，也为了自己的理想，为了在周月和行桥生乃至牺牲的前辈墓碑前发下的誓言，他必须勇敢地踏出那一步。 去把长手剑拿上，在天台等我。 哦。 别人入职欢天喜地，冬至入职却还要继续苦练。但现在他的名字已经跟龙申联系在一起，往后在外头更是捆绑效应，连人魔都打不过龙申。别人一听龙申弟子这个名头，只会想到名师出高徒。冬至更不想让人觉得他这个弟子是走后门得来的，名不符实，甚至拿他来嘲笑龙申的没眼光。 那就只有努力追上师父的脚步了。 自打拜师以来，冬至还是头一回被龙申亲自传授正儿八经的绝活，心里不免有了几分期待。 之前在洞窟里事急从权，没有什么拜师典礼，我本来就没有师承，也不需要那么多礼仪，你就在这里拜了天地，再对我拜一拜就行了。 冬至微微一怔，没有细想，二话不说当场就跪下，先给天地磕了三个响头，又向龙申跪拜。 今生今世，弟子冬至奉龙申为师，定当爱之敬之，使之不渝，如有违背，天打雷劈。 龙申没有规定他发誓应该说点什么，但无非就是尊师重道，天地可见之类。冬至自己灵机一动，夹带私货，乍听上去也没什么奇怪， 龙神点点头，让他起来。 师父，我发了誓，你是不是也该发个誓啊？ 你也得发誓好好爱护我，绝不抛弃我这个徒弟，不然哪天我要是犯了一个小错，你就把我给逐出师门了怎么办啊？ 我不会干这种事的。今日我要教你一个法门，名叫步天罡。 见他说起正事，冬至只好收敛表情，站好认真听讲。 天罡者，天之罡为，涵括日月九星、洪荒玄黄，说白了就是宇宙一切运行的规律。道家里也有步天罡的说法，叫步罡涅迹，意思是在地上布上北斗七星图，脚踏雨布，辟谷求寿。三国时诸葛孔明就曾用过这个法子，祈求上天希冀延长寿命，但最后没有成功。 这段轶事后来流传民间，被罗贯中写入了《三国演义》，冬至耳熟能详，一听就想起来了。 但我要教你的步天罡跟前面说的不太一样，它既是剑术，也是步法，更是罡气，还可以柔和雷法。如果功法精深，运用娴熟，也许能引动日月星辰，令宇宙天地以你为中心，一念则万物生，一念则天地灭。 这是盘古大神才能做到的事情吧？ 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玄乎，世间法门到了最高深的地步，大多是能做到这一点的。比如你用的五雷阵法，如果能达到雷霆万钧、呼应即来的地步，那就跟神仙差不多了。但事实上世间几乎没有人能做到。 那倒是，其实说白了就像玩游戏，游戏公司总会给出一个终极必杀技，让你一定要练到最高级别，用最好的装备，花比别人更多的钱，才能达到那个技能的最大效果。整个服务器基本上也没人能做到，修行者大抵也差不多。 介绍完这些，龙神朝他伸手， 把长手剑给我。 冬至忙将剑递过去。 先看我的步伐，不要管剑法。 龙神的步伐很快，来来回回，冬至看得眼都花了。开始还能记住几个，到后面全都忘光了。 你先全部记住，练熟了，以后实战就可以配合剑法用。这套步伐在请神或引雷的时候用，也有锦上添花的效果。但您以后不能请神了，所以等练熟了，可以跟雷法一起配合使用。 师父，你走得太快了，我没看清。 龙神严肃归严肃，在教徒弟上却很有耐心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又放慢了步子，重新走了两回。要冬至形容，他觉得龙神的步伐走得很玄妙，但要具体说哪里玄妙，他又说不出来。端详了半天，他忍不住问： 师父，这套步伐是不是也有仿照北斗七星分布的规律？ 不仅是北斗七星，而是二十八星宿，暗含东方青龙、西方白虎、北方玄武、南方朱雀四个星区。引雷做法，这套雨步基本可以通用。总而言之，你先学会，日后再慢慢理解，融会贯通。 冬至点点头，一边回忆龙身的步伐，一边开始练习。龙身在旁边看，不时纠正他。不知不觉，日上三竿，已是将近中午。特管局天台虽然是单独辟出的空间，但四季轮转，日夜替换也跟着外面一样，而且更加巧妙。黄昏之后，夜幕降临，很快就是漫天星光照耀大地，令人感叹造化神奇。虽然这里可以24小时练习，但龙身道： 这两天你先把步法练熟，后天再开始教你剑法。今天就到这里吧。 师父，你先走吧，我再练一下。 凡事适可而止，你现在更需要的是休息，晚上不能吃饭，中午要吃饱。走吧，不让你沾荤腥，是为了让你的肠胃更快调理过来，肉不是吃的越多越好。 冬至只好收剑。 我练了大半天，现在饿得不行，能不能破点力，光喝白粥熬不到晚上呀。 以前他也没像看潮生那么馋， 但自从这一个月天天白粥配榨菜之后，现在听见肉字都开始眼睛发绿光。奈何龙身盯得他太紧，有一回从看潮生那里拿了零食，转头就被龙身发现，连带看潮生都被罚，在那之后谁也不敢给他吃的了。龙身看了冬至一眼，却忽然转身对着明晃晃的日光立志为誓： 我龙身今日收冬至为徒，必定一心一意爱他护他，教他成才，如有违背，天打雷劈。 冬至愣住了，他刚才本来就是开玩笑说了那么一句，也没指望龙身真的会发誓，可没想到这个男人居然当真了。喉头滚动，热泪直涌上眼眶，连带鼻子都堵住。他看着龙身放下手，就像自己只说了一句天气很好，面色平淡如常。 满意了，走吧。 师父。 冬至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刚出生发现眼睛有点湿了。 有什么好哭的，不是你缠着要我发誓的吗？ 师父，你对我真好，我真是感动。 冬至带着泪光却展颜一笑，这一刻他心想，就算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关系也无妨，以龙身的为人，能为他做到这一步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，而自己能报答的只有努力和一片真心。 去吃饭。 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